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我。有几多？其实得失不必清楚，我但求能够一日去数清楚。愿我一生去到终结，无论历尽几许风波，我仍然能够讲一声，我系我。 哇！今日即刻錄嘅，而家係15:15，都好接近今晚播嗰個時間，所以咧都唔係 live 唔係 live 冇分別噶啦。不過嗱，今日咧就想試一個新嘗試，就係、是、真係盡量講少啲嘢。不過我就會喺音樂與音樂之間咧，就播多啲音樂，然之後咧就講長啲嘅嘢。咁咧我就同埋有一個新嘗試咧，就試下咧，講一下一啲關於時事啊，或者一啲貼身少少嘅嘢，等大家可以即係聽下舊歌之餘，咁啊亦都可以嚇、啊、反即係聽下舊歌，咁啊聽下新嘅一啲時事啊，咁樣都幾得意啊！咁嗱，咁我盡量咧就唔用政治嘅立場講啦，我純粹以一個理性，個個話自己理性啦。即係從一個另一個角度，因為咧其實咧，我哋好多觀眾、好多聽眾咧，佢都話叫大家唔好咁即係多愁善感，唔好咁悲哀悲觀。都放心啦，我唔係悲觀，我只不過聽得好灰，但係其實轉頭咧，我就會好努力工作，因為都要為自己準備啦。其實咧，都老實講啦，即係以香港人咁衰咧，即係越衰嗱，包括咩咧？嗰頭叫你唔好使錢。即係嗰頭係兩日為出啦，我哋財爺最中意講啦。但係嗰頭啊幾千億幾千億咁啊使啲冤枉錢，即係一啲未 confirm 嘅跑道啊，嚇、會移咗幾米嘅橋啊，又或者起埋啲無厘頭快唔到時間嘅高鐵啊，即係啲明顯係啲即係我大膽啲講啦，係一啲貪污嘅溫床嚟嘅根本。又嗰句啦，叫嗰啲人全部攞曬嗰班人嘅參與嘅官員嘅公開佢啲財產啦，咁啊或者參與咁啊，或者係咁啊一揭出嚟咧，全部都係啲咩民建聯啊、工聯會啊、建制派啲人啲屋企人噶啦，即係 呢啲好簡單嘅道理，其實好多人都唔明咯。咁啊，即係成日講下講下，即係話點解啲利益啊、利益、利益，其實呢啲咪利益咯。其實佢唔需要直接貪嘅，佢直將啲嘢判俾你。我自己本身有 IT 啦，咁有啲 IT 項目咧，即係大陸即係香港嗰啲政府嘅 project 咧，係一世唔會俾你做到嘅。因為嗰啲咧，除即係嗰啲咧，一定係俾咩咧？IPOA 啊，即係民建聯嗰啲啦。咁你係掂都唔好旨意掂呢、這個我講嘅。咁啊，冇辦法啦。呢、這個其實越嚟越同大陸接軌。咁所以點解話心灰？但係咧，我心灰之餘咧，我就好努力工作。希望賺多錢。好老實講，早日移民。因為咧，就我都講咗好多好多次，我係想啲。下一代係得嗰一個公平嘅環境。上一集我都講咗啦，例如話啲舊學校而家開始要睇門第啦，嚇、啊，即係基本上就即係世襲制咁滯。咁我真係想問咯，即係下一代點樣向上游咧？咁頭先一首問我啦，即係一首好舊好舊嘅歌。另外你諗翻起以前咧，英國嗰種咧，雖然俾唔到民主我哋，但係相對公平、相對自由。有一班人都係上到有啲階梯，但係而家嗰啲咧，即係尤其是你話一啲 I bank 嗰啲咁咧，其實你普通人係做唔到嘅，你已經，你知唔知啊？你只係中環問下，所有 I bank 咧，全部都俾富二代啊嗰啲，全部包攬曬嗰啲工作，你唔使旨意啦。嗱，不過講翻最 hot topic 咧，就一定唔可以唔講南海。咁啊，當然啦，咁啊，以大英嘅性格咧，咁啊，見到呢啲咧就好開心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咧就知道咧，大家冲突又嚟啦。咁啊最兴噶啦。咁我响微信嗰度咧，啊还好喎。今次微信咧，我响微信度可以睇得出边啲朋友系高质素，边啲朋友系低质素。咁啊，当然啦，一睇嘅话咧，就即系好似咧玩翻摊咁样，一分有一班咧就好低质素，有一班咧就我知道佢搵食嘅啫，出嚟表表态，即系话中国一点都不能少嗰啲咁咧。咁其實即係你問我立場好簡單啫，我信國際裁判，即係嗰個評判。咁你話人哋收買咗嗰啲法官，喂，咁你唔收買得㗎？即係咁講啊！當然即係你咁去諗人啦。但你作為一個貪污大國，你講句咁嘅説話，好似係咪啲搞笑啲咧？雖然菲律賓都唔係好人，菲律賓嘅貪污，但係點夠？即係如果講個影響性嘅話，起碼人哋唔會有污霾。嚇、啊！人哋唔會有黑心食品，人哋冇假奶粉啊，係嘛？有冇頭髮豉油啊？有冇人哋有冇話架車撞咗個人之後要倒車撞死佢啊？嗱，你要呢片我大把俾你啊！我再唔係喺網嗰度咧，就要求啲人咧提供俾我，咁我到時我成箱俾你啊，係嘛？咁啊，講翻微信啦，咁今次微信咧，我見到咧好多朋友咧就喺度點講啊？在留言啦，咁啊，其中一個咧好經典，咁有一位朋友啦，孤偉其名啦，咁啊屬於少少農村嘅，咁啊佢話咩咧？佢一個題目叫做喺個朋友圈度分享咗一個叫幹得好，幹得漂亮。話説咧，大陸的傳媒咧就出咗一個 post 就話咧，美軍有一架偵察機。架偵察機咧個樣咧似邊啲咧？似呢747嗰類。嗱，偵察機好多種嘅，而有啲係大型嘅，即係噴射式嘅，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平時咩737、747咁大架嗰啲偵察機啦，喺度巡航，即係喺南海嗰度。咁啊，俾中國兩架唔知什麼戰機咧，就去攔截咗。咁啊，最好笑喎！呢個報導一出嘅話，咁我朋友話幹得好。即係美國狗你仲唔死嗰啲咁咧？但係咧呢條新聞咧就最近咧已經係俾人刪咗噶啦。即係咁，我於是咧嗰陣時未刪嗰陣時咧，我已經問佢噶啦。我個回翻佢嗰個朋友圈係點講啦？我話一些證實不到嘅新聞，你相信嗎？這個國家只會對自己人兇狠，對外國人手軟。嗱，其實呢句嘢咧，如果廣東話做咩咧？做唔係喎，唔係嗰個喎，唔係做咗兇狠。咪講就兇狠，做就鬱文，唔係嗰個，係真係對外國人咧就手軟嘅，即係打越南都打到焦頭爛額，即係同越南反面。咁你話啦，其實一個真係紙老虎，一個用錢買官嘅軍隊， 啊、除了卡拉 OK、小三小四、茅台酒、差妹唱歌之外，其實我看不出這些軍隊是打到什麼仗、但是真的很有趣的，大陸還有一班這樣的，即是洗了腦，其實真的洗了腦，也都這樣說，只怪他們呢資訊不流通，他見到這條這樣的新聞就以為是真的，什麼 幹會什麼這回幹得漂亮中國，哇，你不知道的話，那我當然 有問題，因為我都沒有見過這個新聞，即如果這個新聞出現的話，我們一定有的傳媒，但是跟著他怎麼答我呢，還神回，但我就覺得他呢，這是真心交，真是一些呢無知，無知這個字沒有貶義，因為其實可能如果我們在他們那個位置的話，我們得到這樣的資訊，我們都會得到同一個結果。他怎麼答我，他說我只是知道如果每個國家不知道會過什麼生活，那我心想，咦，喂，咁呢个同我哋南海争夺主权两样嘢嚟嘅，你国际法庭判咗就等于冇咗个国家咩？又唔系啊！好啦，跟住啦，如果没有中国，你觉得今天香港还安稳吗？嗱，呢个我有兜嘅，冇咗可能更好咧。喂，呢个世界你唔可以假设冇咗某样嘢唔得，系嘛？即系等于斯朗拿度咁样。他就以為自己假設冇斯朗拿度唔掂啦，結果冇咗佢之後，成個歐洲國家杯攞到翻嚟啦，因為法國唔識得點樣在一個冇斯朗之下嘅戰術啦嘛，嚇咁啊迪金斯係嘛，咁咪變咗咪即係瀨咁 hea 咯，係嘛？本來我明明有個重心嘅，冇咗喎，咁點啊？喂，呢啲嘢成日都咁講嘅話，冇咗中國點點點，我咪話咯，我答翻佢，你又點知？如果真係冇咗，我一定衰過以前噶，呢啲係估計嘅啫。你怎知道、啊、假設日本人或者美國人管是香港的第五十幾個州、啊、即美國不知道五十二個州嘛，我不要記得如果網友評論，如果香港是美國第五十三個州這麼計，喂，可能還好呢，將香港成為東亞區即南亞洲區的一個樞紐，可能發展得更好呢，你怎知道、啊、到時喂，說真的，以美國的國力，大把人移民來香港、啊，众多投资，资讯又自由，法制又健全，是更好啊！我可以 predict 到了，我可以告诉你。好了，他继续说了，美国人、英国人他们的啊，对不起，我未讲完啊。我的回复就说对外国就手软，他说因为我写啊，因为那些领导人呢的子女呢全部都在外国，我这么完了，即我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打啊长仗。于是他就说，他就答我啦，英国、美国他们的领导人呢冇将孩子送到其他国家，你就觉得好伟大吗？唔系伟大，系送嗰啲人系卑劣啫，尤其是领导人。我讲紧中国，他们本身就是发达国家，如果让他们的儿子送到非洲那里落后国家，这才叫伟大。人往高处走，喂，讲得冇错啊！中国领导人把他们子女送外国又怎么了？嗱，几个问题问啦，何来啲钱去呢？你不是说国家主席万几蚊一个月的吗？这些其实他们真的没想的。所以成日为什么我为什么第一首歌叫问我呢？其实真的自我问自己。很多问题只要你肯想为什么的话，世界没有蠢人的了。当然这个我这个朋友真的是蠢人来的，就是比较简单一点。跟着他说了，领导人子女不是人吗？他就不可以过自己想喜欢的生活的？没问题啊。问题是而家系唔公道嘛？我唔系讲紧话佢俾唔俾嘛？咁你就如果咁讲嘅话，你同我讲爱国，咁你就唔好讲爱国啦。你既然觉得外国生活咁差，即系咁衰美帝嘅话，咁点解你又要送啲仔女过去呢？即系呢个系你同埋你过去读书系一种意识形态嘅学习噶嘛？你冇理由摆个仔女去一啲你觉得咁差嘅地方学噶嘛？讲唔通喎、啊！我从来没有说爱国啊，阿大恩度，所以我喜欢移民去哪里就可以，因为我崇优嘅啫。你中国有一日好的话，我都会移过嚟。但是我深信，我由而家数落去五十年，我不觉得中国会好去哪里，因为我看到个制度没有改善的空间，教堂拆得的拆，人权的没落，啊，律师维权律师，喂，咁你想下，其实你肯想点解，你个脑又唔会咁蠢呢？什么叫维权律师、啊、你答我，维护你的权益的律师被人拘捕了， 哇！呢两个矛盾都真系犀利啦。点解你唔谂下有问题嘅？点解你国家会咁嘅？点解国家会容许一啲人系车死个人咧？就竟然咧嗰个罚嗰个钱咧系少过车，即系车伤一个人，车伤个人就300万，车死人30万，咁啊梗系拼命整死佢啦，系嘛？又或者一个阿婆喺街度俾人哋即系扮撞俾人撞，然之后你梗系罚嗰个帮人嗰个人，咁呢个世界点会有好人啊？你唔谂下个制度有咩问题咩？好啦，继续咯，未讲完噶。当啲领导人咧，佢话唔系人咩？佢哋又唔可以过自己生活咩？现在中国唔系世袭制 ，I'm sorry， 系啊。好，领导人嘅子女一定会成为领导吗？唔会，不过会成为大公司嘅要员。屡见不爽，中国全部都系 ，no exception，sorry， 你揾一个唔系啦。他们只是普通人，梗唔系啦。爱去哪里，谁也管不着。我对唔住，如果你老豆咁嘅光环嘅话咧，就你就唔可以有。嗱，你记住，人咧权力越大，责任越大，你讲嘅嘢咧亦都系有份量嘅。你做嘅每个行为影响到其他每一个身边每一个人。如果你作为一个主席，或者你作为一个领导人，国家领导头100个啊。你都不相信自己国家的教育体制，你将它送去外国，吃的全部是进口食品。喂，好像讲不通的道德上。是不是很简单的、啊、这逻辑。好了，其实我告诉你，这类的人呢不是只是大陆的，香港都很多的，包括我的亲戚。跟住了，个人有个人睇法，你大可大家不同啦，咁我觉得啱嘅呢句，你不可以干预我想法，我冇干预你想法，正如你怎么想我也不管我，咁当然啦。咩话我哋唉恃宠生骄，换个位置思考，不要太自私。完，其实佢哋成日都觉得我哋恃宠生骄，佢哋一条刺就觉得我哋香港人好优越。其实调翻转头，我哋真系冇谂过有咩优越。其实尤其是呢几年，我反而会将自己反而会系真系会相对嚟讲系低调啲。但系有阵时有啲嘢冇咁快嘅能力啊、见识啊，咁你哋系明显比我哋差啊。咁我冇理由又夹硬执低自己嘅能力同见识去就你噶，所以你咪觉得我哋好似睇你唔起咁咯。呢啲嘢其实系相符。好啦，讲咁耐，下一扎歌，希望大家中意。其实我仲未点嘅，我冇一阵间，随住我头先讲嘅嘢，可能我心情改变。 你 人沉沉醉叹着旧梦细似细细，谁人又借故发挥伤春悲秋，收音机不息的宣播，谁人求其着挂念 Linda 或叫 Sarah， 谁人求其着譬如浪漫像快车，谁人又在院外恋天天消失，一般都可令泪落下。全歌唱，全歌舞，全欢乐。全歌唱，全歌舞，全失落。实际无心唱，无心舞亦喜乐。实际这歌替你感觉。我今天个个都，你股票价格怎么？你工作报告。你心里世界没变几多，我今宵个个多，你家里老友怎么？你炒过芥菜几棵？此刻我声音令你的心中充塞着什么？ 我今天个个多，你股票价格怎么？你工作报告几 Like it always did. Oh, like the in my pocket. I got a keepsake and a kiss and an Aurora Dust and Diesel. I stood, I watched her walk away. I could have caught up with her easy enough, but someone must have made a mistake. And the big wheel keep on turning, neon burning up above. It empties high on this world. Come on and take a look. In the carnival arcade, searching everywhere from steeplechase to palisades, in any shooting gallery where promises are made to walk away, walk away, walk away, walk away from color coats and Whitley Bay. Had to walk away. And girl, it looks so pretty to me, like it always did. Like the Spanish city to me when we were kids. Girl, it looked so pretty to me, like it always did. Like the Spanish city to me when we were kids. Woman, you want me? Give me a sign. 首歌啦，嗱，包我都讲十几分钟，我上一个 section 都咁啊，跟住我播咗几首歌啦，一年播咗六首歌，嗱，全部都系我一啲 favorite 啊 ，my favorite 嘅乐队啦，全部都乐队嚟嘅，咁啊，就算唔系咧，都系成班 band 玩嘅，有 Duran Duran 啊，有 Dire Straits 啊，有 Stevie Wonder 啦，亦都有 Checkers 啦，有八名啦，有这个 Beyond 啦，当然咁啊，全部都系啲。第一次咧，首咧我是憤怒咁，聽見其實咁多啲歪理咧，其實真係都幾搞笑。但係最好笑咧，就其實香港啊，仲有人接受。即係有時我講咗一萬次啦，我有親戚仲喺度話梁振英問題。其實咧，我自己 set 咗個 agenda 嘅，即係話如果咧有班嚟話，其實我一班中學同學咧，同小學同學咧，我已經即係冇同佢聯絡噶啦，因為知道咧大家坐埋咧傾唔到偈噶啦。但係如果話真係要大英坐埋一齊嘅話，我首先前設三個問題：第一，七警案嗰七個畜生，你係咪認同佢嘅？第二，朱經緯呢個畜生，你係咪認同呢個畜生？如果你認同佢咁樣打人係啱嘅話，對唔住啦，喺我嘅知識同埋我嘅價值觀嗰度咧，大家係唔能夠 compromise 到嘅。第三咧就係話梁振英嗰五千萬貪款，你覺得有冇問題？你覺得冇問題嘅話，即係其實。你根本就係同崇拜魔鬼係冇分別。當然啦，你話如果係親戚嘅話，咁啊即係天生出嚟嘅，冇計啦，咁啊至少少啲見啦。咁啊，但係如果朋友嘅話咧，咁可以唔使啦，因為咧其實人生好短嘅啫，要揾一啲你自己啱嘅朋友，開心快活，日日同你頂撞咁啊，好似頭先嗰個朋友咁樣，其實咧我唔怪佢，佢無知。但係即係你話如果頭先講呢幾樣問題咧，即係話或者有些人會中間會咁講嘅，你又唔喺現場，你點睇到嗰七個人打人啦、啊？哎呀，嗰、那個其實嗰你聽咗噶啦，政府都話噶啦，朱建威隻手係嗰、那個嗰支棍係手嘅伸延嚟噶嘛？即係其實呢啲咁無稽嘅嘢咧，如果你都信嘅話，我首先唔好話你認同，你信嘅話咧，咁即係表示你都幾白痴。咁對唔住啦，我哋都唔好做朋友，因為咧其實咧。我而家活到呢個年紀咧，我係想揾一啲智者，揾一啲係大家有話題嘅人，嚇、過一啲優質啲嘅生活，唔係同一啲咁低智低水準嘅人咧喺埋一齊。所以咧，即係尤其是一班朋友咧，如果真係做警察嗰班咧，其實嘅根本上咧，嗱好老實講，我係根本佢嗰個工作關係啦，會令到佢哋真係唔需要思考嘅。咁變咗某程度上嚟講咧，即係人講乜佢講乜。即係望見啲咩笑乜，即係睇見無線播大冬瓜佢咪睇咯。 即係其實你會唔會諗下，喂點解我要睇大冬瓜咧？係嘛？呢、這個好大問題嘅喎，反而調翻轉，但係佢哋真係唔諗嘅，就覺得冇問題啦，人睇我咪睇咯。咩誒？老實實啊，最近咧，我有個親戚同我講話誒，喺我哋 group 度寫話咩咩一班老友咩一屋老友記喎，喺佢樓下拍嘢。咁其實喺我立場嚟講，我第一我唔知係乜嚟嘅，心諗我上網查到先知，原來係無線而家一套處境喜劇。咁對唔住啦，真係即等於你話掌門人好睇誒嗱。第一咧，可能呢個對一屋老友記唔公道啦，我冇睇過。咁我亦都唔會睇，因為而家我有 Netflix 啦，有 National Geographic， 有 Discovery Channel， 我覺得係非常之好睇，亦都增進我出去做一個國際人講嘢嗰陣時嘅份量、嘅內容、嘅涵養。你去國際會議或者同一啲外國朋友，或者係一啲比較有翻咁上下份量嘅人，你會唔會同人哋講《一屋老友記》啊？我真係才不會咯。咁但係你話即係講下啲，例如話。星體啊，又或者一啲冷知識啊，例如話我最近一套成吉思汗啦，啊唔係 ，sorry， 噏錯咗，馬可波羅，咁都有關嘅咁啊，因為都係成吉思汗啦，咁啊嗰個時代元朝嘅咁樣，咁啊元朝好快覆亡啦，咁點解咧？咁我都要睇下佢嗰啲，哇，原來佢即係試呢個殺人如草芥，咁都冇所謂嘅，隨便就殺一個，咁呢啲其實你越知得多嘅話咧，你嘅自己的功力越嚟越厚的話咧，我都明白，我追不到，例如話阿黃師傅啊、阿蕭老蕭啊，或者陶傑啊、阿細良嗰啲，我追不到噶啦，一世追不到噶啦。人哋係用一生的時間去讀書，咁我唯有就睇下呢啲雞精嘢，起碼同你講的話都有兩句噏下，係咪？嗱，咁另外有一單嘢咧，我想講講嘅就係話咧，有兩個台灣，有兩個香港女士啦，嚇。有些網友就找到他們的名字就兩個字的，然後就說應該不是香港人。我首先呢，我在這裡都說明先，其實我理得你是香港人，但是拿著香港身份證、拿著 passport、然後過到台灣，你租了別人的地方，不交租不得止，還弄到別人貓尿貓屎，還要將貓仔虐待。我不理你有什麼 excuse， 你這樣做你已經是影衰香港。台灣人很擔心，他覺得咧，會唔會即係話嗱，即係出呢個 post 嗰個台灣人都即係話啊，都要戴定頭盔先。你話，哎呀，我喺呢度咧就講到明先，我唔係話要話你香港人唔係一足高打上，其實唔使咁嘅，我哋冇乜玻璃心嘅，我哋香港人幾實在嘅。如果你件事你做得啱嘅話咧，我哋會係會企喺你嗰邊嘅，因為我哋企道理嗰邊噶嘛，我哋唔係強國人啊嘛，強國人唔係噶嘛。你一同佢講話例如話啲領導人貪污啊，全部都係咁嘅。佢第一句就唔即係佢覺得第一句接受咗啦。第二佢話：你是不是中國人啊？我就話俾你知，我係唔係中國人，同佢係咪貪污係兩樣嘢嚟嘅喎。我可以係中國人，而佢可以同時貪污喎。我只不過講件事實嘅真相啫。咁呢啲就係理性同感性。咁咧，佢哋嗰種嘅民族主義啦，咁啊講翻台灣呢單嘢先。咁嗰兩姊妹啦，咁啊代表咗我哋香港啦。咁其實我香港，我覺得幾可愛啲人，就會咧因應件事咧，即係好似前嗰次咁樣，那個菲傭唔係印傭，俾一個女僱主 Ariana 俾人虐待。我哋香港人全部都唔會企喺嗰個女僱主度。咩啊？你係香港人啊？你幫住個外傭嚇？人哋印尼小國，我哋冇人咁講嘅，因為咧我哋成日受過教育。受過一啲普世價值，所以點解強國咁唔想講普世價值咧？因為如果普世價值嘅話咧，佢有好多嘢佢哋穿咗噶啦，講唔掂，拆唔掂，攞個民族主義出嚟搞掂咯，咁啊最好管理噶嘛，而又真係受喎，好似我上一節講嗰個朋友咁樣，其實佢可能都係受害者嚟噶，佢係民村嘅，佢住喺民村，我想砸死他不少朋友，但是这个制度砸死他，不是个天灾砸死他，是个制度砸死他，因为贪污腐败而令到楼乱咁起，但他不会怪责政府，反而要怪责一些我们提出问题的人。其实这些的道理，其实你想想，人想得多会癫的，你想不明白。所以那个站我已经开始呢学一件事，就是不要想，千万不要想，因为越想你就越不行。 咁呢兩個女士咧，其實嗱，我覺得香港人係幾可愛嘅，就冇人企喺佢一邊，會話誒怎麼沒有我們香港人啊，哪裡台灣啊，你們死定，我哋從來冇人咁講，就算講都唔會得到人支持。你一講嘅話咧，我諗即係俾人起底。咁我覺得呢樣香港人非常之，我覺得非常之 proud of， 唔係驕傲啊，係自豪。OK， 咁啊，唔好學嗰啲咩幫港出聲啊，周庸嗰啲咁樣咩驕傲嗰啲咁樣，遺留一堆垃圾，你真係唔方唔驕傲。咁講開呢單咁嘅垃圾風波啦，即係5000個垃圾走上去圍住個太平山，跟住留咗一隻垃圾。咁啊，琴日咧我就同一班朋友討論呢個問題。其實維穩費俾佢應該夠錢咧，其實係揾一隊專案小組去做一啲清潔功夫啊，或者再將呢個 event 咧搞好啲。但係咧，即係可能咧就係我所講啦，因為建制從來都係 took king for granted， 老闆攞錢嘅，同埋咧係唔需要用技能嘅，就純粹靠關係攞到呢個 job 翻嚟。所以咧，佢哋唔需要做好呢份工，亦都唔需要做好呢個 project。只要拍到相有生逼，有人看到哇成炸人掂啦，咁所以咧佢哋系唔会做好，冇谂过做好，即系同我哋私人企业咧唔同嘅。私人企业咧每一个环节都要谂，会唔会令到客户满意啦，会有回头客啦。但系佢系因为冇竞争啊嘛，所以佢就唔需要注重呢啲嘢。咁而我哋咧即系成日都讲啦，私人企业一定要注重啊嘛。咁所以咧我喺度谂。一班冇執行力嘅人去執行呢啲嘢咧，其實是一個悲劇。你唔好以為呢個山頂呢個圍太平山呢個係個別例子，即係執行得咁惡劣。其實佢呢個難度已經唔高嘅。你試下，你同嗰班人講嚟嗰5000人講，你哋冇專車噶，你哋要自己搭車上嚟噶。我諗嗰種混亂同埋整到周圍嘅地方污糟邋遢情況咧，一定會更加令人哋討厭呢啲運動。呢啲咁嘅咩5000人為乜乜啊咩正能量啊咩我的驕傲啊中國人，我又喺度講啦，周庸，你講十樣中國嘅好事俾我聽，我而家你知唔知啊？我日日拗爆頭腦諗唔到，我真係諗十件我諗唔到，對唔住。咁另外一樣嘢，最後想講講，唔係最後嘅，即係話呢個 section 最後一個想講咧，就係阿周博賢，我哋嘅另外一個嘅我哋嘅債主啦嚇，主持人。咁咧就阿周老闆啦，咁咧佢就佢將會咧就參選呢個立法局嘅咁，即係個呢個即係組別啦，即係呢個康樂及娛樂。事務啦嚇，即係呢個，因為我念呢啲嘢比較差啲嘅。咁咧嗱，其實咧要贏對手咧，真係我覺得真係要靠奇蹟。點解咧？因為咧，你諗下啦，對手係一個馬逢國。馬逢國係咩人啊？係一個南方咩銀刀機構嘅一個唔知咩發行經理啲咁嘅，即係好明顯地，佢背後一定係一啲中央嘅撐住啦。你要贏佢，你真係咧要用一萬鍋力先至可以贏到佢。而嗰個根本就係我甚至乎我覺得咧，真係要好似阿周老闆嗰首歌《奇蹟》咁樣先得啦。但係因為我而家手上冇《奇蹟》呢首歌嘅版權，亦都冇呢首歌啦，咁我所以咧就冇得播俾大家聽。咁我希望下個禮拜可以問到佢攞之後咧就播俾佢。不過好似係有違我呢個舊思好啲嘅一個播放原則啊！啲歌全部都係舊歌嚟。不過點咧？咁到時我再決定咧。咁我覺得咧，即係其實要贏呢類建制咧，尤其是啲咩鐵票，我覺得有陣時候有啲嘢咧。不可為而為之，我覺得先至係真正嘅一個人或者一個君子要做嘅嘢。其實做人有好多嘢咧，你覺得唔得，但係騎老尾咧，可能做到得。正如我上幾次講嗰啲意念力啊啲咁樣，去跟住fulfill 到某啲 need， 咁你唔諗，你唔去做，咁啊一定唔得。你做咗，總有機會得。好，我哋繼續聽歌，不如聽一下一啲我仲未點嘅，又係不如聽一下一啲同夢想有關嘅歌，好嘛？咁我送俾大家，咁送俾大家聽。 去，不管艰辛，唯愿凭鼓声将心振奋，大笑逆风去，飞一趟，青春的我未随足韵，我要逆风去，必须坚忍，明白人一生必经灰暗，决意逆风去，飞一趟，鼓声将我前途导引。 年轻多兴奋，鼓声添快感，年轻的脚步走出一串快乐印，年轻的欢笑如烟波。 不到星辰，如烈日耀片天，又似红光再现，光阴远去，留不了半天。怀往日冬影消灭，却似声音了无痕，无奈顿消散，去顿消散，得不到恩情。如落日未白天，又似晨光透艳，光阴远去，亦去。从今光熙，终于要逝去的光彩，何必理会那繁华的不定？让我旧梦共那浮光消失去，听不到冷语或称赞。无挂虑，红心装知，不需理会逆境多少。人间有路向，任我闯天地，尽我薄力，尽我能，不计际遇，欢欣得回我。Oh。 放下。怀往日共然笑面，却似声音了无痕。无奈顿消散，去顿消散，得不到殷勤。如落日未白天，又似晨光浩艳，光阴远去亦去。从今放弃，终于要逝去的光彩，何必理会那繁华的不定。让我旧梦共那浮光消失去，听不到冷雨或清

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与我怎的想念。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 好啦，去到节目最后一个环节要讲嘢咧，就有几单嘢要讲下啦。我都想讲下啲关于创意有关嘅。咁啊，第一单啦，就关于呢个任天堂最近出咗 Pocket Monster。其实我真系其实对 Pocket Monster 完全冇认识啦，亦都冇玩过呢样，因为其实已经同我个 generation 脱节咗噶啦。咁但系咧，我一向咧就对创意嘅嘢咧就好有，即系好有，即系好有注重，都好即系敬重嗰啲人嘅创作。咁啊，即係好似今次南海啲人啦，就話大陸啲人又話要將個蘋果手機掉爛佢啊啲咁樣，其實我覺得都係都幾好笑嘅。咁 Android 都係美國嘅，咁你咪自己開翻個 OS 咯。其實我覺得唔使上到呢啲層次，你崇優咪得咯。如果崇優嘅話，你就唔需要理呢個咩國家，係咪先？你自己將自己逼落呢個死胡同，係你自己整死你自己嘅。咁其實冇人會逼你死嘅，你要死唔得你死咩？即係好似陳萬賢話齋，大時代嗰陣時候，你要死唔俾死咩？係咪先？趁地臨添啦。咁啊，講翻 Pocket Monster 啦。咁其實佢做得咁好呢個遊戲咧，你諗下，你要攞住個 GPS， 你要去到現場，用咗嗰、那個AR 嘅嗰、那個咁嘅，即係一啲虛擬實景，又即係裏邊有啲公仔咁樣。去做到一個將一個立體公仔整喺裏邊，咁其實係幾得意嘅。呢啲咁嘅做法咧，就往往咧就會係咧係呢個突破嚟嘅。你唔發覺咧呢個任天堂咧好中意有啲突破，我叫 breakthrough。佢就嚟到一個好唔掂嘅位咧，咁佢就會咧突然間咧爆一樣嘢出嚟啦。從開始嘅任天堂，我先讲红白机，唔好讲其他。佢之前仲有噶，因为上一次我都请个嘉宾上嚟讲红白机年代，咁已经有一个咁嘅即系一个爆炸性啦。跟住出超任啦，应该咁讲，应该跟住出呢、這个呢个 Game Boy 啦，跟住出呢个超任啦，跟住 V 啦，跟住好似无以为继咁样，跟住俾佢出一个咁嘅 Pocket Monster 嘅 game。即係又扭轉大局，我覺得呢個方向咧會係其實好似一啲其他唔同嘅商，即係生意人咧都會係而家咧係唔會做一啲硬件嘅投資，硬件之後嘅輔助、軟件同埋 content 先至係 the king。呢個係好明顯嘅，例如個佳能咁樣，佢本來即 Canon， 以前本來只係買一個影印機。但如果佢唔係 solution 嘅話，我話俾你知，佢應該執得嘅。咁喺佢未執得嗰陣時，佢總裁好叻啦，將佢變為一個 solution， 變咗一個咧 copy machine plus image 嘅一個 system， 即係處理影像或者處理啲文書嘅系統。喂，將 Canon 同埋亦當然有相機啦，令到起死回生，都唔係起死回生嘅，起碼 sustainable 啦，即係佢可能冇乜死過啦，但起碼。你見到同級嘅對手好多已經都冇咗影啦，以前啲影印機好多牌子啊嘛，而家冇乜噶啦，係嘛？咁佢變咗成為一個叫做速印嘅一個代表。咁而呢、這個呢、這個其實而家中國政府咧係 sense 到呢樣嘢，佢開始唔係淨係收購一啲硬件公司，佢開始收購啲軟件公司。當然佢揾啲打手去收購啦，例如馬雲啊、馬化騰啊、嗰、那個咩雷軍啊，或者什麼嗰、那個仲有咩寫啊？華為啊啲咁樣去收購嗰啲軟件公司咁樣。咁其實我覺得你買咗個人買唔到核心，佢是走咁點咧？係咪先？咁啊，始終其實嗰樣嘢你要保嘅話，應該保自己成個體制、教育制度。資訊自由流動，先至可以令到嗰樣嘢係真正嘅健康發展噶嘛，唔係就係買嗰樣嘢翻嚟啊嘛，買翻嚟只係拔苗助長。其實最緊要就係個底韻，內功根底做得好嘅話，其實怕乜嘢啫？係咪先？咁所以咧，今次咧就即係我都祝福呢、這個任天堂啦，咁啊繼續可以利用創意去揾多啲錢。另一個要講嘅話題咧，就係咧最後一個話題咧，就係最後一個話題，真係因為冇乜時間，你要播幾首歌。兩首歌，有一個是我聽眾點的 Jennifer， 咁樣再點俾佢聽。咁啊， 兩這個我之前呢在生意好啲講嗰個 case 嘅，嗰、那個叫凡客成品做恤衫嘅，做襯衫嘅，咁啊讚佢啦。咁啊，但係最近咧佢又做一件傻事喎。咁咧就可能阿周杰倫咧就嚇、啊、又唔知點樣得罪咗佢啦。咁啊咁啊，佢喺個博客度咧就喺度鬧啊周杰倫，話佢講嘢咧，其實我都唔好中意周杰倫唱歌嘅，依人文咁樣。佢話佢似藍忘，跟住又話佢呢啲垃圾啊。即係話佢呢啲漢奸啊，諸如此類啦。即係呢啲其實我唔冇諗過一個咁理性做生意嘅人會講啲咁嘅説話。其實呢啲係好低層次嘅謾罵。其實正如好似頭先我嗰個朋友咁樣，或者我啲中學同學咁樣，講到尾喺度謾罵，話你最核突啦咁樣。即係佢唔係攞理據去逢人，你話人哋漢奸，話人哋垃圾，咁你都講啲理據出嚟啊。咁呢啲其實就係我哋成日都。都幾唔想見到嘅局面，即係其實如果連一班生意人都走到呢啲咁嘅位嘅話，其實都幾悲哀嘅國家。又好似好似南海單嘢咁，你話人哋收咗貪污錢，咁又話人哋嗰個日本嗰個法官梗係唔幫中國啦。咁其實喂，你唔好亂講啦，那個法官唔係嚟噶，嗰個唔係之一嚟噶。即係你鬧人之前都攞啱證據啊。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其實我覺得都。真係都幾悲哀悲哀。作為一個你唔認唔認都要認啦。我作為一個香港出世嘅中國人，孭住個咁嘅黃，即係黃皮膚嘅話咧，其實出到去外國咧，人哋都入你數噶啦。即係嗰班官講啲嘢入你數嘅，其實好慘噶。你諗下，關我咩事啊？你班官講完之後，你拍下屁股攞咗幾廿億、幾千億，跟住移民，我哋要食咗你哋嗰啲咁嘅屁。然後我仲要飲地溝油，要聞呢、这個東啲垃圾吹落嚟嚇，又要聞嗰啲因為你哋嚇嘅貪污而令到嘅污霾嗱、啊、財政嗰、那個宮頂之下，唔知窮頂之下定宮頂之下啦，就已經講咗呢個 case 咧，係因為即係污霾咧、霧霾咧，係因為你哋嗰啲汽車嘅油啊，同埋過度發展，因為要攞 GDP 啊嘛。嚇、啊，詳細我唔多講啦。呢啲你要嘅話，你 PM 我啦。呢啲其實好多人講咗啦。咁所以我覺得咧，其實都幾悲哀嘅。不過就不算啦。我覺得亦都唔好諗太多啦。咁嗱，咁啊，今日嘅舊事好啲，咁又到呢度啦。咁啊，最後兩首歌，一首係日文歌，我唔知邊個唱嘅。不過咧，首歌一聽就知道係一個我哋欣妮姐姐勤精翻唱過嘅我一首好中意嘅中文金曲，跟住嗰首。我仲未揾，不過就Jennifer 話只要陳百強佢就中意嘅，咁我就點翻首陳百強嘅歌俾佢啦。好，咁今日到底到此為止，下個禮拜再見，拜拜。